的山来，只见山清水秀，柳暗花明。若有人涉岸梁山，无有禁止，岸边将他暴打一顿。这样的美景不寻常，黄金儿在枝头飞舞高唱，看这黄金儿在枝头飞舞，两只桃花瓣儿踏将下来，落于水中，顺水漂流。这桃花越发的好看了，越发的好看了。我倒想起来了，那日钟家国的巡山之时，也是遍山的桃花，俺家军师哥哥还念诗一首，咱好像还记得这么一句两句，还记得一句两句，他是这个，这个。记得一句两句，他是桃，这个桃，是桃，这个桃，这，哎，咱想不起来了啊。山就险些犯了大国的将令，